他现在在哪儿啊？ 在车站，他还在五区呢。 大远，这可怎么办？ 赶紧去看看，如果不行要住院，找吴小青。 找吴小青？你们刚刚吵完架呀？ 他这个人就这种脾气，朋友有困难找他帮忙，他绝对认 真。真的没问题啊。孩子呢？ 哎呦呦呦呦！ 来，小可， 哎、小可，快快 先去找姑妈。 深爱大远的小青虽然对李欣充满了妒意，但她仍用一颗善良的心去帮助小可和小可的姑妈。 谢谢你。 什么谢不谢的，你要不熟人介绍来啊，冒着我给你脸色看。 我看你挺和气的。 是吗？那待会儿我们主任来了，别忘了在他面前多夸我几句，省得他老说我服务态度不好，人又凶。 我谁那么傻说，我看你呀、啊，人挺和气的 嘛， 人又长得漂亮，手又巧，打针一点都不疼， 真的。哎、那待会儿等大远来了，别忘了在他面前多夸我几句啊。 好。哎，何大远这个人真好，他跟我非亲非故的，哎呦，这么热心啊， 非亲非故。 哎， 你不是大远的表姐吗？ 表姐？哎呀，什么表姐呀、啊？我城里面什么亲戚都没有，没有办法，只好找了没过门的弟媳妇。 弟媳妇儿 啊？ 谁呀、啊？ 李欣呀、 啊。哦。 哎呀，你认识她？ 还认识认识。 哎呦，她可好了。 是吗？ 我兄弟死了，她还认过这个姐呢，是她帮忙找的何大远。 啊。哟，说到曹操，曹操就到了啊！ 大爷， 大姐，小心！ 哎，大爷， 哎呦，大姐， 哎， 好多了，好多了，满面红光的。 你在穿我的心，瞎说呢。 大姐，我这个人从来不说瞎话，不信呢、啊？问小青，对不对？ 是啊，大姐，他这人呢，是从来不说真话的。 刚来哪得罪你？ 大远啊！ 哎哎 哎！我心里急死了。 大姐别着急啊，操劳大半辈子就当是一次疗养啊。 哎呦， 俗话说得好，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得有个过程。再说了，吴小青是我哥们儿，应该安心养病的呀。 哎，怎么安心得了啊？你说说这个药费， 哎呦呦， 住院费啊，真是。 别说别说，安心养病。 姑妈， 哎， 姑妈，来来，快把衣服披上 啊，小心着凉，快叫人呐、 啊，小青阿姨。 哎， 哎，怎么不叫我呢？哎、 叫何叔叔， 何叔叔。 哎， 姑妈，我陪你走啊啊啊！ 小青阿姨再见。哟，你对这位表姐够亲的哈。 这还用说吗？表姐呀、 啊。是人家没说有你这位表弟呀、啊。 是这样的，从乡下到城里看病多不容易，我怕我不说她是我表姐，你肯定会拿白眼球对她。 大远，你少来这一套，她是李欣的什么人，你可以明着告诉我们啊。 我是怕你生气。 我就这么小气吗？你没听刚才哎大姐怎么夸我的，说我人漂亮，打针一点都不疼，简直把我说的是十全十美的。 是是是是，哎，小青是最棒的，怪不得是我哥们儿。 谁愿做你的哥们儿？ 哎，小青，哎，帮这个大爷取点药好吗？ 喂，我叫郭小虎，我想找我妈妈。我爸，喂喂喂，叔叔你好，我叫郭小虎，我爸爸叫郭锦阳，是你们地理所的。我想找我妈妈，我妈妈叫叶文娟，她在美国，我想知道她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哦，再见。 小可，你给谁打电话？ 我想找我妈妈，我妈妈她为什么不要我了？ 不是不要你，是跟她联系不上。姑妈呢？ 在病房呢。 小可， 你呀、啊。 大姐， 你这么早就来了？ 哎，做 CT 的时间还早，我们在这转一转好吗？ 我这个人呐、啊，从小长这么大，还真没欠过人家的人情，可现在好把你拖累了，